出以嚟新高。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2020至2021年度有8500名公务员离任退休系主因，占整体流失人数大约72%。因辞职而离任的人数有上升，但系仍然处于低比率。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有议员关注新制下的公务员福利是否仍然具有吸引力，指出如果今年公务员再动身，吸引力会大打折扣。亦都有议员关注以往采用聘请合约制员工所衍生的情况。聂德权说，公务员薪金仍然有竞争力，新制公务员并没有退休金，但是仍然有较强积金优厚的公积金。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天气酷热，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或以上。此外，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期相关的骤雨会在明早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94点，升166点，总成交金额1456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17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56点，升24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00.5升17.5，美团254.2升10.2，阿里巴巴205.4升8毫，盈富基金28.38升1.8，中国飞鹤22.1跌5仙，小米集团26.15升3毫，友邦保险102.9升7毫，京东集团265.8跌2.4，中国平安81.6升4毫，港交所445元升2.8。外汇对港元卖价：美元7.767，英镑10.955，瑞士法郎8.614，澳元6.028，加元6.413，新西兰元5.607，欧元9.435。每百日元对港元7.1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916。日经平均指数报27824点，跌259点。港金现价报17170元，升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266美元，卖出18.53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开始多车的，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就去到世贸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多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是收费广场较为繁忙。至于路面方面，港岛湾仔北的马斯道、红兴道道路至道，近住红磡海底隧道入口附近范围现时都是比较多车的。九龙方面，现时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约道一带多车的，慢车的龙尾去到亚街路街。油麻地渡船街天桥过海都是多车，龙尾排到果栏。油麻地炮台街因为有些工程要进行的，炮台街介乎金粟街至新田地街那段就封了路，现时所有长过7米的车辆禁止在金粟街右转去新田地街。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道骏业里去旺角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出口去将军澳。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今晚的日落时间是下午的6:57，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5:42。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台灣啊，咁台灣出現咗一個比較嚴重嘅大爆發啦，而且係比較急速嘅上升嘅數字啦。咁到今日啊，台灣嘅公佈咧就係有333宗嘅本地感染個案，咁大部分咧都係集中喺台北市同埋新北市嘅。咁嗱，嚟翻香港啦，咁啊疫情咧就係暫時都算係穩定嘅。咁不過咧，亦都關於到即係大家打疫苗嘅問題咧，我諗大家平日咧即係出街食飯，如果仲有出街食飯嘅話，咁見到好多朋友咧，通常都問咧就係打咗疫苗未啊？打完之後點啊？有冇乜嘢副作用啊？咁樣啦。今日嘅明報啦，咁就報導咧就係、是、其實咧喺近日咧有唔少嘅個案出現咧，就係、是、有好多打咗疫苗嘅人咧，係話有一啲輕微嘅過敏。嗱，呢啲都係一啲比較輕微嘅過敏啦。咁但係咧就有不少嘅市民咧，譬如話佢想去政府嘅醫生度睇，或者政府醫院度睇咧，就發覺咧就都要等一段時間啦，等好耐啦。咁如果話去私家醫生度睇啦，咁有啲個案咧就係話，咁其實私家醫生咧都係要不如你去檢驗一下啦，去驗一下你對乜嘢過敏啦。咁其實即刻咧就要可能係幾千蚊嘅價錢去驗一下你對乜嘢過敏啦。嗱，衛生署就話咧，截至係5月7日咧，係有570人咧打針之後有過敏等不適嘅，並且係要住院嘅。咁接種科興就300人啦，接種BioNTech 咧就係270人啦。咁你見到嘅就係有好多嘅一啲過敏嘅情況咧，就係都係全身出紅疹或者手手腳腳出紅疹嘅情況。咁大部分人咧即係過一段時間都會退嘅。咁但係呢啲事係咪有冇辦法去醫治咧？又或者有一啲嘅打完疫苗嘅人咧，就話即係去到醫院咧，都好似乜嘢都冇做嘅，而且要排專科嘅話咧，又要排好耐。咁可以點處理咧？嗱，大家對於而家疫苗仲有啲乜嘢疑問？對於而家政府嘅種種安排有乜嘢意見咧？嗱，打電話嚟18723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咧睇一个英国嘅电视剧嘅时候咧，就问我，佢话听到一句说话 ，But that's what she's after. That's what she's after. That's what she's after. AFTER。咁啊，見到 after 呢個字咁樣咧，就好似同我哋平時講 after 呢個字嗰個意思有啲唔同喎。咁啊，問小叔點解 after 呢個字咧？好多時候咧，我哋口語咧，我哋都可以係作為一個，即係我哋去嘗試去揾緊，嘗試去得到一啲嘢咧，嘗試去獲得一啲嘢咧，我哋都會用 after， 即係好似類似 looking for 咁嘅意思。俾多個例子大家，譬如我話that's what we're after。这个呢就正正就是呢我们现在很需要啦同埋沉迷緊的东西。Okay, that's what we're after. 再给多个例子大家。A perfect body is what Uncle Sue is after. 一个完美的身材呢就是萧叔叔是现在正在沉迷緊追沉緊的东西。好，今天讲到这里，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剛才講緊咧，就係我哋呢半個鐘咧，都同大家傾下咧。係今日嘅明報報導啦，就話喺市民好多打完針之後咧，都出現一啲相對係輕微嘅過敏，就係出疹啊。咁但係出疹之後咧，有陣時去政府度睇醫生啦，咁就似乎咧要 轉介又轉介，然之後都要等專科，係要等好耐嘅，係冇乜嘢話特別去處理。如果你出紅疹嘅話咧，係似乎就冇乜人特別去處理嘅。好啦，咁啊電話裏邊咧就有家庭醫生林永和，家庭醫生林永和，唔該，家庭醫生林永和， 係大家好啊， 好，係啊，嗱，咁啊，想問下咧，你譬如話平時咧同啲病人嚟求診嘅時候，或者徵詢你意見嘅時候咧，佢哋係咪都好多人會擔心嗰啲副作用嘅問題？ 哦，係啊，其實嚟接種疫苗咧，咁即係通常有啲咧就係接種之前咧就問清楚曬先啦，甚至乎驗身啊，或者我哋翻查翻啲，如果有醫健通記錄咧睇清楚曬，有冇慢性疾病係唔受控制啊，或者係有冇一啲我哋話擔心嘅一啲嚴重過敏嘅病史啦，咁嚟到俾一個即係準確嘅諮詢佢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打完第一針之後咧，咁通常就我哋就了解。看究竟第一針之後會不會有一些不良反應，特別是一些過敏，來到即做一個評估，究竟第二針呢有沒有一些東西我們特別需要注意咯。 通常呢，有看到根據《明報》的報導，其實我自己都接觸到另外一些朋友都有類似情況，就是打完第一針之後呢有少少敏感啦。其實醫生呢，如果你問親醫生呢，大部分都說你不要打了，通常都是這樣的。 咁係啦，嗰個呢第一針接種完之後嗰個敏感反應呢，因為我哋係即係要小心呢，就係因為驚原來個免疫系統呢係對某一啲嗰個疫苗嗰個成分呢係有過敏嘅話呢，咁佢喺第一次呢可能係一個輕微反應，咁就出下疹咁樣啦，咁但係第二次呢，因為佢已經有一個記憶呢，如果係第二次接種之後呢，有可能呢就出現一個嚴重過敏反應呢，就包括嗰個休克性敏感啊，咁需要用腎上腺素嗰種去急救咁樣啦，咁有見及此呢，咁所以可能好多醫生呢就即係我哋都係謹慎起見啦，咁所以如果問到有病人有一啲疑問係即係懷疑係打完針之後嗰個成分嘅敏感呢，咁都會係即係建議市民呢就係即係做一個敏感測試啦，就即係先至去即係確定究竟即係會唔會有一個風險喺度啦，咁不過實際上即係點樣釐定佢即係係咪即係接種完疫苗呢係有一個過敏反應呢，咁冇錯啦，即係可能醫生都有一啲指引啦，咁另外就自己個案個經驗啦，咁我自己個睇法呢，就因為譬如一啲過敏反應如果係疫苗接種之後呢，以往都是即係譬如話出風爛啊、出疹啊，或者突然間皮膚好痕啊，咁呢啲就叫一啲輕微嘅皮膚敏感啦，咁呢啲呢就如果你話接種完疫苗之後，即係可能一個鐘內或者係即係當晚嗰幾個鐘內發現呢，咁就我哋就即係覺得係關嗰個疫苗嗰個機會率呢就大好多啦。咁但係呢就有時我都會 come across 一啲病人呢係譬如一個禮拜後咁有啲出疹。咁佢就問我關唔關啲疫苗事呢，咁我如果嗰個時間性呢就即係有都隔咗一段時間，唔好話一個禮拜，可能一兩日之後先出呢，咁我就有時細心問返病人呢，咁可能佢又係喎，近來有都其實之後都食過海鮮，或者有啲其他嘅因素呢都可能係解釋佢嗰個出疹或者一啲敏感嘅，睇返佢以前啲病史呀，咁嗰啲咁嘅情況呢，咁我哋就有一個即係要考慮，就係即係如果你話大包圍安全啲咧，我哋都唔排除係嗰個疫苗敏感啦，但係相對個機會率就細啲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純粹就咁諗嚟講咧，咁其實好大機會係一啲其他嘅因素咯，因為佢唔係即時即係嗰幾個鐘內發出嚟。咁喺呢啲咁嘅疑問中咧，咁有時醫生就會即係按個情況啦。咁既然而家即係衛生署都有一個即係一個轉介嘅機制啦。不過我自己都轉介過其實十個八個病人到啦。咁就好似佢哋都即係攞到個預約啦，咁但係就可能好短時間，因為都好多個需求呢，咁佢哋如果已經爆滿咗，咁變咗佢嗰條隊呢好長呢，咁就係即係有擔心，如果係一啲係接種完第一劑疫苗之後有一啲懷疑過敏嘅人士，咁希望想得到個評估，但係已經過咗第二劑，譬如我哋話復必泰係三個星期要再打，科興就四個禮拜之後再打咧。咁如果嗰個時間係即係趕唔切咧，咁係即係變咗呢方面嘅引致嘅問題咧，就需要關注咯。 根据数字睇嚟，而家就有即系转介去过敏门诊嘅就有大约500人啦。嗱，咁你都系卫生防护中心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嘅成员啦。你觉得即系喺呢方面咧，政府有冇啲乜嘢需要做去，或者系优先去睇下呢一啲接种完疫苗之后可能有啲过敏嘅人嘅情况，去增加翻大家接种嘅信心？ 我相信咧就係係啦，我哋希望有關方面咧就盡快睇翻轉介嘅個案啦。咁究竟我哋睇翻一啲可能一啲資料上，譬如可能都篩選咧，就有一啲咧就嗰、那個要求，即係可能嗰個迫切性咧就大啲嘅。咁我諗就可以安排盡快接種啦，同埋可能都睇翻佢即係幾時會再接種疫苗啊。譬如因為轉介咧有啲都係接種咗第一劑之後，即係要趕住打第二劑咧，嗰、那個時間性就緊密啲啦。但係亦都有好多係一啲轉介咧，我相信譬如我自己轉介嗰啲咧，係只不過啊，可能佢未打第一針嘅，不過問到佢有一啲譬如對多種藥物或者食物嘅一啲輕微過敏咧，其實嗰個咧我哋都即係衡量過咧，都建議做一啲敏感測試。咁但係佢都未打第一針啦，咁變咗相對佢嗰、那個即係緊迫性咧就冇咁大啦。咁我諗第一可能做到少少分流啦。咁就睇下，即係一啲有個時間緊迫性嘅盡快處理啦。第二呢，就希望人手上呢，我相信因為即係我所知嘅資料呢，其實佢哋都即係人手即係可能都係好努力㗎啦。佢哋不過可能都即係個工作量太大呢，一日可以即係評估幾多個症呢，咁都係有限呢。咁如果有關方面睇下會唔會提升佢哋嗰個即係可以應付呢個需求嘅人手啊，或者嗰啲測試呢，其實我都諗下，其實做一啲皮膚測試啊，嗰、那個即係嗰個時間啊，或者嗰個資源上呢，其實係可以或者考慮，譬如會唔會同私家有一啲已有嘅一啲資源，如果你話即時唔可以加大嘅，會唔會可以溝通下，睇下可以加大嗰、那個即係做一啲測試嘅幫手嘅人啦、 啊。你講到剛才就係做測試，咁可能你會建議某一啲人，如果想打針，如果又懷疑自己有敏感嘅話，可以做測試先啦。咁但係嗱，即係我諗身邊都好多人啦，包括好多屋企人都係即係。唔多唔少都係有啲敏感啊，有時皮膚痕啊，都會有少少嘅。咁變咗係咩人需要去打針之前去做呢啲敏感測試呢？ 嗱，咁嗰個我哋都希望大家亦都睇翻就係善用資源啦。嗱，其實一般嘅鼻敏感、哮喘或者皮膚濕疹，或者你成日可能工作熱到頸汗啊，即係成日出疹嗰啲普通嘅痕嘅敏感咧，其實就完全冇問題嘅接種疫苗，因為嗰啲唔係一啲叫即時性嘅敏感咧，就唔會話即係接種疫苗有一啲風險。只不過你接種嗰日咧，可能你啲痕啊、濕疹嗰啲就醫好咗先。咁但係另外一類咧，就係有好多常見咧，就係有啲市民係啊，我食海鮮或者食果仁就會有啲嘴腫啊、出風爛嗰啲咁嗱。但係嗰啲喺醫學上咧，我哋算係一個輕微敏感。如果佢只係單對一類嘅藥物，例如抗生素。即係抗生素可能有兩三種，但係都係同一類嘅藥咧。咁只係出現一啲輕微嘅敏感，即係包括係風爛啊、出疹啊、痕，而唔會影響到話心跳會改變啊、呼吸有困難啊、會頭暈啊、會要入醫院、會要腎上腺素。如果嗰啲係只係皮膚嘅一啲反應咧，就其實算係一啲輕微嘅咧。咁其實係唔需要咧特別做一啲敏感測試。譬如我自己都接觸好多市民嚟咧，咁我叫佢放心打針咧，咁其實亦都好安心，連即係嗰三十分鐘我哋觀察咧一啲事都冇嘅。咁所以即係我哋又希望教育上咧，亦都市民都了解翻，其實一啲輕微嘅藥物敏感咧，就係、是、可以放心接種疫苗嘅。只不過如果你話以前試過係會暈低要入醫院嗰啲叫休克性嘅敏感，又或者你對好多種食物藥物都有敏感咧，咁呢啲我哋就係有一啲叫高風險咧，就建議做一啲評估先咯。 嗱，咁而家咧即係話，就算接種咗第一劑之後有出疹嘅，你所知嘅係咪都係一啲比較輕微，自己過幾日都會好翻嘅咧？可以點醫嘅咧？ 那個敏感就好容易醫嘅啫，因為一個輕微敏感咧，譬如如果你係風爛嘅，通常用一啲抗組織胺咧，就都好快有效嘅。咁至於出疹咧，就大部分其實自己都會散嘅，或者用少量嘅一啲抗組織胺啊，或者唔好拗咧都會好嘅。只不過我哋要評估翻咧，嗰個係咪一個即係原來係一個免疫記憶嘅第一次嘅反應。是對嗰個疫苗嗰個成分，咁如果係就算係好輕微嘅，原來係嗰個免疫 是因為那個疫苗呢，那第二次接種的時候我們就要分外小心。那我想另外一個把關呢，就是第二次接種疫苗的一些員工呢就問清楚，譬如在疫苗中心，即是究竟第一次你有沒有一些什麼反應，那那一下呢如果是都知道他有一些過敏的話呢，都提提市民跟他們講返，那等當日的員工呢我們再評估返，想想究竟會不會他那個風險都很大的，就不要接種住啦。那同埋在那個中心可不可以即刻都安排一些比如轉介，等他可能在一兩個禮拜可以做返真係可以接種的話就接種返。 對啦，咁最後一個問題呢，就是如果有人真係第一劑疫苗接種咗之後出診或者敏感，咁佢又好想打第二劑，係咪之前呢就一定要去真係去做一個敏感測試呢？要成8000蚊㗎嘛，好似話。咁好多人就咁、 是、 好似貴咗啲咁。 依家嗰個就係有個即係負擔喺度，所以有見及此衛生署先有一個即係新嘅一個即係呢個過敏嘅診所呢，所以係嗰個收費係即係政府診所嘅收費就變咗可以大家接受到啦。但係都提提大家呢，其實都唔使太擔心敏感呢樣嘢。雖然我哋係要即係防止佢，但係其實呢其實腎上腺素呢同埋喺即時嗰、那個即係、就是、治療咧，我哋所有即係啲中心同埋醫生咧，其實都可以即刻醫咧，可以話一定醫得到嘅，唔使擔心。 唔該曬你，林永和，唔該曬，林永和係家庭醫生，我哋聽一節新聞先。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延后与新加坡的航空旅游气泡启动日期，将会在下个月13日或者之前再公布。当局表示，因应新加坡近期的疫情，决定延后原定下个星期三启动的航空旅游气泡。兩地政府會繼續密切留意疫情發展，包括新加坡政府近日推出更嚴謹抗疫措施的成效。有關措施由昨日起生效至到下個月13日。兩地政府將會保持溝通，互相通報、統計數據，審視發展，決定航空旅遊氣泡的啟航日期。決定航空旅遊氣泡的啟航安排在下個月13日或者之前作出進一步公布。當局強調，兩地政府仍然非常期望在採取一系列嚴謹的公共衛生措施之下，透過航空旅遊氣泡逐步和有序地恢復跨境往來。又表示，旅客如果已經預訂專屬航班，應該聯絡航空公司，按自己的情況調整行程。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屬於輸入病例，初步確診個案少於5宗。新增個案涉及一名25歲外佣，佢尋日由印尼抵港，喺機場確診，暫時未驗出帶有變種病毒。本港至今累計11,825人確診。一名29歲華大基因員工今個月初確診新型肺炎，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話，相信呢名員工受到新冠病毒 DNA 污染，認為係個別事件再發生機會非常低。袁國勇應政府的邀請，朝早分別巡視安求醫學化驗所同華大基因實驗室。佢其後向記者表示，呢名華大員工早前喺實驗室旁邊嘅休息室過夜，可能經接觸或者吸入空氣被病毒 DNA 污染，而這些病毒 DNA 很穩定，可以維持在鼻和喉嚨一段時間。袁國勇強調，病毒 DNA 傳染性極微，無需擔心在實驗室有大量傳播，已經建議華大實驗室在夜晚冇人的時候亦都開著紫外光燈，將病毒 DNA 殺死清除，減低員工被污染機會。前年11國慶日遊行案今日開審，民陣召集人陳浩桓、一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等10名被告承認組織未經批准集結罪，部分被告亦都承認煽惑他人明知而 而非法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以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案件聽日繼續播放控方呈堂的片段，到時會處理其中六名被告的保釋申請。法官下個星期一聽取求情，暫定下個星期五判刑。十名被告分別是陳浩桓、李卓仁、梁國雄、何俊仁、楊森、何秀蘭、吳文遠、黎智英、善仲佳和蔡耀昌。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过海的龙尾车龙排到近水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地开。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车龙排到近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龙尾接近黄大仙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是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一段而家来往方向的交通都是比较繁忙，而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咧，而家交通开始繁忙。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骏业里桥面去旺角，同埋将军澳隧道出口方向将军澳。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今日新闻追踪，2021年5月17日朝早9点半，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等10人被控前年10月1日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所有被告认罪。前立法会议员何俊仁： 我哋唔会后悔，因为我哋失去自由，主要系使到更多市民能够和平有序咁样发声。行使嘅公民嘅权利。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喺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面话，今个月底会为特定组别嘅前线政府雇员实施以接种疫苗取代定期检测嘅安排。 嚟紧咧，我哋每一个部门咧，佢哋都会制定一个即系前线人员嘅即系名单。呢啲同事咧都系需要去参与有关一啲调查啊、视察啊或者系执法嘅工作啦。又或者係佢嘅工作性質本身都係會暴露喺啲高風險嘅情況之下，咁呢啲同事如果本身佢係接種咗一劑嘅疫苗咧，咁佢就可以唔需要咧就係進行嗰個定期嘅檢測嘅。 下晝一點，港大教授袁國勇視察安求醫學化驗所同華大基因。华大基因一名员工早前验出确诊，但系并非带有本港流行嘅病毒株。 袁国勇相信那个员工在休息室过夜，可能经接触或者吸入空气被新冠病毒 DNA 污染。 今次只是一个个别事件，再发生的机会应该是非常非常低的。而且再讲一次，就是那个 DNA 本身呢，是个传染性的机会是极极微极微的。基本上差不多是不应该会发生的。所以我们觉得就不需要因为担心这件事会引起在个实验室度有大量的传播。 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属于输入个案，患者由印尼抵港。 繼續翻嚟，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啦！我哋剛才咧就傾緊係有啲嘅市民咧就話打完疫苗之後咧出現一啲紅疹啊、啲過敏啊，咁去到政府嘅醫院求助嘅時候咧，就發現即係而家嘅程序裏邊咧轉介去睇咧就可能要等成個月啦。咁我哋剛才都問過一位家庭醫生，佢亦都係卫生防护中心的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的成员林永和医生，他就说政府都可以，现在已经 有一个即特登可以帮他们做一些过敏的测试的，转介就应该都可以快一点的。大家又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1一起谈下的。电话里面有吴女士，吴女士你好。 是你好啊。 是请讲。 我想讲一讲咧，其实咧，我哋呢个年龄层嘅咧，譬如我哋系五十几岁、四十几、五十岁噶啦吓，咁啊唔系话唔想打嘅，系想打嘅。但系问题系咧，我哋咧有三高啦、尿酸啊、高血压啦、糖尿病呢啲咧系会出现嘅。但系政府有冇个清晰嘅指引话俾我哋听，边啲系可以打，边啲唔可以打？其实市民唔系唔支持政府噶，你睇下当初有疫苗出嗰阵时候，个个就去排队喺网上边去 book 时间，系咪？但是后来呢就有。 即政府呢就叫你可以问一下你的医生，或者搞清楚自己的病情是不是稳定咯，最主要是不是稳定控制到咯。 其实呢医生呢问返叫我哋问返政府啊，你知唔知啊、我哋问私家医生话我哋可唔可以打，私家医生话我哋都唔係好清楚，不如你问一问呢，你哋去健康院啊去睇一睇个医生、你问一问佢哋你可唔可以打。即将个波又交翻俾政府咯，咁变咗我哋系惊嘅，咁咪就同埋你根本你而家久唔久就有事发生，跟住咧有啲人即系难听啲讲句，有啲又面瘫，有啲咧又中风，有啲好多嘢走出嚟，咁变咗你叫人哋点样打咧？唔系话市民唔想支持政府啊，但系问题话你俾一个清晰嘅指引人哋，咁先系噶嘛。如果唔系嘅话，你啲疫苗又嘥咗咯。是不是你成日喺度呼吁都冇用？ 明白，好多谢吴女士啊。咁啊，吴女士就表达咗佢嘅担心啦。咁但系其实咧，你听到好多面瘫嘅个案或者中风嘅个案，甚至系刚才我哋讲紧嘅敏感个案咧，睇翻嗰个比例咧系相对地低啦。因为根据政府嘅数字啦，喺琴日啊，全香港咧就已经有78万个市民系接种咗两剂疫苗嘅。咁而香港咧总共咧已经为市民接种咗接近200万剂噶啦，咁你见到嘅就系喺呢个咁大嘅数字里边咧，面瘫嘅出现有面瘫情况嘅数字咧，而家系几十宗啦。另外刚才讲到一啲敏感嘅情况咧，虽然话有500宗系向政府系有一啲医生系要求去睇一啲政府嘅专科啦，咁但系你都睇翻就系嗰个500宗咧，相对嚟讲嗰个数字都个比例咧就唔系话高，而且咧系属于一啲轻微嘅个案嘅。好啦，电话里边咧就有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啊，许树昌你好啊， 系你好， 系啊，嗱，咁啊，似乎市民都仲系好担心好多嘅副作用啦，你觉得仲有咩可以做咧？政府或者医生可以点样做咧？ 我谂都系要做多啲宣传啦，咁、其实咧就医管局内部咧就已经系开始每个礼拜有分析接种咗疫苗同冇接种疫苗嘅人士，究竟佢患呢个心肌梗塞啊、中风啊，甚至乎死亡嗰个风险，究竟系有冇增加到嘅？ 咁就另外佢都有用唔同年齡層去睇嘅，咁基本上係睇唔到係打咗針之後會增加嗰個風險，但係就暫時嚟講咧，就醫管局就唔係話好好利用430嗰個時段或者其他嘅時段去發布呢啲消息咯。咁如果啲多咗啲家庭醫生啊或者市民佢睇到呢啲信息咧，我相信佢係會釋除好多疑慮嘅。咁我相信政府要諗下用啲咩嘅場合啊，或者用啲咩嘅傳媒咧，係幫手係發布呢啲每個禮拜嘅分析嘅資料啦。 即係你嘅意思係其實政府都有做過一啲研究啦。可唔可以咁講？就係、是、大部分大家聽到話一啲死亡個案啊，或者中風嘅個案啊，其實可唔可以咁講？就係話，冇打疫苗，其實都有類似相若嘅數字會出現。 醫管局佢係有分析2018至到2020。就相比起2021接種計劃之後的同埋月份，咁就其實就係嗰個打咗針之後患，譬如你話講緊心肌梗塞啊或者中風嗰啲，個風險係完全冇高過冇打疫苗嗰班人嘅，係低啲添嘅。咁但係就呢啲信息咧，就弊在就係未有一個好好嘅渠道咧，係俾到啲私家醫生同埋呢啲一般嘅市民去睇到咯。我相信個宣傳嗰度要做得好啲。 係啦，咁我哋剛才就傾緊一個話題咧，就係、是、有一啲想接種嘅人或者接種咗一劑嘅人咧，就出現咗一啲皮膚過敏啦。咁去公立醫院嘅過敏科嘅門診咧，都要好似等一段時間。咁你覺得會唔會即係需要向一啲私家發出指引，即係譬如話點樣去診斷而家疫苗嘅過敏反應咧？因為有啲私家醫生話其實都冇乜特別嘅辦法去診斷咁樣。 其實個過敏學會都出咗一啲指引，就附加咗喺內科醫學院嘅指引俾私家醫生嘅。咁其實而家即係建議都係，如果你打咗第一針，你真係出風冷嘅，咁你就暫時唔好打住，就應該去做個測試先。但問題就係而家香港過敏科嘅醫生就唔多嘅。咁就算你排公立，譬如瑪麗醫院啊、李希醫生，佢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過敏科醫生，佢而家個接到嘅轉介都係非常之多。都排期都是一段时间。咁所以都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会不会看看有没有方法可以增加到那个门诊那个配额这样。 咁但是怎么做呢？即是人手方面是不是安排到呢？ 这个要等医管局去看，因为我就不是医管局的人，要医管局总部他可能要做一些协调，看看有哪些是敏感科医生是可以提供到这个服务，甚至乎你可能敏私家那些你给回一个时薪，他可能会不会帮手可以在门诊那里帮手看。 咁我哋转一转个话题啦，见到就是台湾和新加坡的疫情又开始又有一個爆發啦！你見到即係喺呢兩個地方嘅情況咧，譬如香港對於香港嚟講有啲咩啟示咧？ 那個外防輸入咧就係一個非常重要嘅關卡。咁台灣嗰度咧好明顯就係因為之前有啲機師咧，佢嗰個檢疫時間太短，亦都係喺檢疫期間就出咗社區，將個病毒散咗出去。咁、那個嗰、那個，所以嗰個外防輸入好緊要。咁香港嚟講，就而家嗰啲機師都係跟翻本地嗰啲指引啦。佢如果係喺高危地方翻嚟又未打針，佢仍然都係要喺酒店檢疫21天咯。咁、所以我哋就冇呢、這個呢方面嘅問題。新加坡嗰方面亦都係喺機場嘅樟宜機場嗰度有個爆發，就係、是、散咗出去社區。咁、所以嗰個外防輸入就真係要做得好小心。 咁你見到香港而家嘅外防輸入有冇啲乜嘢仲要更加小心嘅地方？ 香港暫時嚟講咧，譬如係12月25日開始做即係強制喺酒店做檢測之後咧，其實都截咗唔少嘅陽性個案，有啲好多係無病徵嘅，亦都有唔少係變種病毒。咁唯一曾經有過嗰個漏洞就係嗰個引鋭人士喺個酒店檢疫期間咧。就真的可能被隔離房的檢疫人士是感染了，現在看回一些數據和看回一些基因排序，所以在那個酒店那裡那個環境一定是要做得是仔細一些、最近都有一些建議，就是說他們如果攞餐的時候千萬不要開槍，就是怕著有些病毒是可以透過空氣會傳了給隔離房樣、他現在都在那些酒店的走廊都擺了一些、高效能的空氣過濾器，減低了那個、病毒積聚的風險，同埋送餐都而家都係擺喺啲膠凳，亦都係減低嗰啲風險。最緊要都係即係酒店嗰個檢疫都係要小心。 咁喺即係注射疫苗方面咧，剛才都講過，就係而家即係最新嘅數字都即係政府為市民接種咧，都接近200万劑啦。琴日嘅數字195万劑啦。咁你覺得喺而家嘅情況之下，政府仲可以做多啲乜嘢去增加多啲乜嘢誘因去令到市民更多咁接種疫苗？ 都係要做多啲宣傳啦。即係好多市民或者甚至乎有部分私家醫生都係仍然為對嗰、那個。疫苗嗰個副作用有懷疑，好多人都仍然係信打完之後會增加中風風險、心肌梗塞風險、面癱，咁所以我相信係要做多一啲宣傳，甚至乎亦都海外亦都好多人打咗噶啦，香港唔係第一個城市打呢啲針噶嘛，咁你參考翻外國嗰啲數據，究竟有冇見到呢個現象出現呢？係咪香港人特別啲會打完之後真係會中風呢？咁同埋如果你睇翻啲好好嘅例子咧，就係、是、譬如以色列。佢打咗一針嘅係啱啱超過咗六成人口，但係佢嗰個確診個案已經係急跌啦。咁英國都係咧，英國啱啱過咗50% 嘅人打咗一針，美國就係接近50%。咁呢三個地方其實嗰個疫情已經開始係逐漸受控，甚至乎係可以解除部分嘅防疫措施。所以係其實有好多正面嘅樣本可以睇到嘅。如果你真係個接種率可以提高到，其實好多好嚴謹嘅措施係可以慢慢解除咯。 好，唔该晒你，唔该晒许树昌。许树昌系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 每个礼拜 五个晚上 呢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嘅系黄淑仪。如果只能够二拣一，你会拣做快乐嘅猪定系痛苦嘅人？谂一阵先啦。今晚哲学关我事，陪你一起拣。 深夜一点半。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嘅节目系《哲学关我事》。 大黄蜂，坚持住啦！大黄蜂，大黄蜂，呢个星球就靠你啦！ 大黄蜂， 唔止大黄蜂，仲有工蜂、红蜂同蜂猴，每只蜜蜂都决定地球嘅命运。电视节目一齐闯天下之救 B 大作战，英国胡夫男神 Jimmy 誓要喺一年之内拯救蜜蜂生存危机，永续花粉传播，确保我哋嘅食物供应无后顾之忧。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剛才講到在台灣和新加坡都爆發新一輪的疫情，其中台灣那個急速增加的個案都令人關注的。今天的公佈就是再創單日新高，335宗，其中333宗是本土案例，當中台北市和新北市是最多，其他的市縣都相繼出現一些個案的。今次在台灣的爆發咧，剛才許樹昌醫生都講過啦，就係、是、主要咧係源頭咧就係嚟自一啲機組人員啦，咁因為防疫咧可能有少少流動啦，咁有啲人就走咗出去啦，咁出咗去之後咧就又或者係防疫嘅時間咧，即係檢疫嘅時間可能係比以前短咗啦，咁就傳咗去社區，咁其中咧譬如話今日。所公布的333個案例，本土的確診個案，有大概240多宗都是在台北的一些茶藝館的群組。這些茶藝館之前就官方的公布就形容這些茶藝館裡面就有一些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另外一些台灣的媒體就會形容是你可以話係一啲輕色情嘅一啲場所啦，咁有好多上咗年紀嘅人咧，都會喺嗰度消遣啦、飲茶啦，咁結果咧就係令到當地咧有一個比較大嘅爆發，而由於呢個大爆發咧，譬如台北市咧就已經宣布咗啦，就係聽日開始高中以下年級咧就停課到今個月嘅28日啦，咁另外嘅就係如果大家想去台灣的話咧，咁5月19日零時起到跟住嘅一個月咧，冇台灣居留證嘅外籍人士入境咧就唔得噶啦，係暫停噶啦。咁另一方面咧就係喺新加坡啦，咁我哋都算係傾談咗多時嘅 新加坡和香港之间的旅游气泡呢又再一次呢是终止啦，又或者系都未曾开始，已经系结束咯。咁由于咧系新加坡方面嘅疫情咧，暂时都仍然维持喺一个比以前高嘅水平啦。譬如话今日嘅新加坡政府嘅公布咧，见到嘅就系有二十几宗啊，咁系新加坡嘅新增个案啦，当中咧有成十一宗咧系本地，而且系找不到源头的，是跟之前的案例是连上关系的。好了，那电话里面呢就是新加坡香港商会会长陈文平。陈文平你好。 你好。 那我想那个旅游气泡呢原本26号开始，现在又要再一次的延后啦，就说去到6月13号之前会进一步公布。那对于你们会成日来往新加坡和香港的人呢，有什么影响你所知？ 那有影响，因为去年11月22号那个旅游气泡已经爆了一次，一年呢就延了半年。本身我自己本身在香港和大陆都有些业务嘛，每一年都经常性回香港的。还有很多香港人在新加坡工作。变了以前回香港就很方便。就好似当打个飞的，咁啊，因为呢个疫情关系，两边都要隔离，咁变咗好多，有啲朋友喺身边，已经好耐冇翻香港见啲朋友啦，咁啊亲戚啊嗰啲都好难过到嚟嘅，除非你真系唔使翻工啦，系嘛，咁啊两边都隔离，咁啊可以聚埋一齐，咁就大家都好期盼，尤其是新加坡嗰个数字已经靓咗好耐嘅，咁你系一直等香港。平翻嗰个第四波，咁香港最终都平息咗啦。咁有咁啱得咁巧啦，今次轮到新加坡停间下搞个爆发出嚟，咁变咗第二次咧都要取消咯。以前我哋就话未到高峰已剧终，咁而家都未开始到要剧终，又要暂缓咯。 系咁嗱，系咪你都好多身边朋友都系有冇人都系买晒机票准备系翻香港或者嚟新加坡团聚啊咁样样噶？ 有我身边朋友有一个是香港第二日嘅，买5月27号，咁啊谂住翻嚟见老婆女嘅，咁啊喺新加坡工作嘅。咁啊，我个仔都买咗6月10几号嘅飞机票翻香港，谂住过嚟八日嘅。我自己系买咗9月份嘅，系啦。 系，咁而家嘅情况系点啊？啲机票点算？ 机票就唔系好担心嘅，因为以前我哋已经有经验嘅，即系因为啲咁嘅疫情咧，咁啊其实高啲离分嘅，我哋买星航又好啊，国泰又好咧，应该都系如果飞唔到咧，就赔翻钱啦。当然头嗰几班机，我哋一听讲话全部 fully book 噶嘛，咁啊 头嗰几个两个礼拜都话系 啊，系啊，咁你嗰两个礼拜 fully book 嘅，又唔知几时开翻，开翻嗰阵时。佢再 reschedule 嗰陣時，唔知點樣再安排咯。當然有啲人已經本身咧係請咗假，係譬如話係諗住5月26号飛嘅。咁到其時，如果譬如話6月、7月開翻嘅，咁佢可唔可以又請翻假喺嗰段時間又飛翻香港？即係而家有好多不確定因素咯。因為好被動啊，而家都唔知幾時開翻。 係咁嗱，你見到即係譬如喺新加坡呢一波嘅疫情，係咪都係由樟宜機場嗰度開始啊？ 我覺得就係咧，因為我諗有一段時間，我哋都發覺香港又好，新加坡又好咧，好多時都係入輸入型嘅因為你冇完全 stop 嗰、那個travel 噶嘛。咁有啲當然啦，都可能公民翻嚟，或者有啲攞咗工作簽證翻嚟新加坡做嘢噶嘛。咁照過嚟新加坡按一定嘅程序去隔離，但係我諗有少少失算嘅咧，就係話。好多人都估唔到，因为机场嘅甚至乎前线好多工作人员系医务人员啊，全部打晒两针疫苗啊，所以感觉上应该都几安全嘅。就算唔系话净系医生啊、护士，就喺机场嗰啲工作啊、清洁工啊，或者喺机场入边开嗰啲餐馆啊，提供其他服务啊，前线人员啊，即系 ICA 啊嗰啲，但系冇谂到佢哋都会中啊嘛，咁佢中咗。佢都會感染翻佢嘅家人，咁佢感染咗佢家人，咁佢又會 去嗰個醫院去睇病啊、診治啊。咁嗰陣又輪到醫院前線人員又都賴嘢嘛。 嗯， 所以呢個有少少意料之外咯，因為嗰陣時話嗰啲疫苗95%噶嘛，當然始終我都係相信打疫苗係好啲嘅。而家蘇花中嗰啲咧都係輕症嘅，即係唔係話好嚴重嗰啲、因為其實我哋所知嘅打疫苗有三種防御作用，咁第一最好就係、接觸到嘅病都唔會受感染啦。第二樣就係就算受感染都係變得輕症。第三樣就係你體內個病毒嘅個數目比較少，咁比較冇咁容易傳播到俾第二個人咯嚇。 係啊，咁所以即係要比較多嘅人口比例打到先至會有一個整體嘅效應嘅。唔該曬你陳文平，唔該曬陳文平係新加坡香港商會會長啊，同我哋分享喺新加坡嘅情況啦。嗱，新加坡嘅今日嘅公佈咧就係有21宗嘅本地嘅個案，其中有11宗咧係揾唔到源頭嘅，咁所以咧，連續幾日都係類似嘅情況咧，同香港嘅旅遊氣泡咧未曾開始就結束咗啦。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六点前的交通啊，咁阿 Rain 先同大家报告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而家龙尾差唔多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噶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天美道，西行过海龙尾近世贸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非常繁忙啊，龙尾去到香港仔嘅。香港仔隧道的黄竹坑入口，咁因为多车的关系啦，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的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芜湖街。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不过六升四毫，港交所445蚊升2.8。今日嘅五大升幅股份。恒伟集团控股、泰达生物、丽联国际、森南科技控股和无记葵涌。今日的五大跌幅股份：德来建业、中国服饰控股、中国中石控股、春能控股和 SGM Group。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517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收市报14456点，升2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7，日元109.11，瑞士法郎0.901，加元1.211，人民币6.44，英镑对美元1.411，欧元对美元1.217，澳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21。港金收市报17170蚊，比上日收市升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9.06美元，卖出1850.03美元。港汇指数报100.8，系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最主要过海比较车多。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罗福道，今后少少近九龙塘六轮街段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的，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九龙去将军澳的交通比较繁忙，现在车龙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落去太子道西塘尾道的支路交通非常繁忙，现在车龙排到近荣昌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在太子道东近油站对开，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的龙尾去到联合道。另外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现在交通繁忙，龙尾近圣贤中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去九龙湾的支路车多，龙尾在九龙面粉厂。

講嚟講去咧，都係好簡單嘅一句咧，就係話，即係如果有任何理由懷疑某人所持嘅任何財產係同呢個國安罪行相關嘅，就可以去凍結啦。咁啊，冇講點樣相關嘅喎。 係呢、這個其實就係當時推出國安法，亦都社會一個擔憂，就係、是、似乎係欠缺一個有效嘅制衡。呢、這個制衡意思就係，只要保安局長，我覺得我相信某某人的財產和國影響危害國家安全，我就可以凍結的了。舉個例，究竟現在牽涉的譬如股份如何和黎先生的所謂被指稱危害國家安全有關呢？這個其實我覺得即為了釋眾公眾的疑慮呢、保安局局長是有責任去解釋的。為什麼要說即不應該單單、案件進入司法程序了，就不宜多評了。當然這個是我們既知即一個的理解，但是同時間如果大家記得，其實正正就在好像上星期呢，美國商會有一個的、調查，有超過四成的外商呢是打算撤出香港，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擔心呢國安法會被濫用、即包括可能一些的外商的私產會不會得不到足夠的法律保障呢？其實這個案件正正就是現在剛剛我講這些商會擔心的事情、所以如果政府處理得不好呢，是可能會令到更加多的外國的、公司、是憂慮究竟香港還是否一個適合的營商環境。 你刚才讲到嗰个制衡啦，嗱，咁根据李家超所讲，就系而家系由即系最后都系由法庭去裁断噶嘛，即系要由法庭去决定噶嘛。咁呢个算唔算都系制衡啊？ 嗱，当然即系法庭可能都有个角色喺嚟紧，系譬如如果我相信被冻结嘅有关人士向法庭提出要求撤销呢啲冻结，咁当然要睇翻法庭去点样判啦。咁但系我哋睇翻，好老实讲，我睇翻，譬如之前啊，譬如黎智英就保释啊，一啲我哋睇到系我哋喺普通法视为理所当然嘅人身自由、无罪推定呢啲，我哋睇到法官喺国安法之下，似乎都接受国安法嘅理解，而即系完全接受国安法所写嘅演绎，而对于一啲普通法之下，我哋。所謂理所當然的人權保障，似乎都我覺得係唔係好足夠，所以我相信呢，如果就呢一個私產權的保障在國安法和私產權的保障如何拿捏平衡，法庭會怎樣去、理解呢？這個我是不是太樂觀的。 咁喺電話裏面呢，就有資深大律師湯家驊嘅，湯家驊你好。 系你好，你好。 咁啊，今日都李家超咗出嚟解釋過啦。嗱，咁聽到佢講咧，就係即係其實都係根據港區國安法嘅實施細則，就係如果佢有合理懷疑某啲資產係屬於危害國家安全相關嘅財產，就可以發出通知凍結啦。嗱，呢個講法其實係咪比較空泛咧？即係相關，但係佢又冇解釋啦，同埋亦都唔似得其他譬如話犯罪所得去凍結洗黑錢嘅資產咧，就好似比較明確啲，點睇咧？ 首先呢，就呢啲咁樣嘅條例呢，就唔係淨係國安法有嘅，喺現行嘅法律呢，特別譬如係有組織嘅嚴重罪行條例之下呢，其實都有相近嘅條例，裏邊所定出嘅定義呢，亦都係非常之接近嘅。咁但係喺國安法之下呢，其實個定義係更加清晰嘅。因为如果你翻查翻国安法第应该是32条同埋第43条呢，有提及到呢，就係话譬如第43条呢，就係话对用于或者意图用于犯罪嘅财产，因犯罪所得嘅收益等与犯罪相关嘅财产呢，予以冻结、申请嘅限制令、押记令、没收令以及充公。在香港法例，如果你是在犯罪得回来的利益呢，是可以没收也可以充公的。这个不是只是局限于即是港区国安法。如果你再看回港区国安法的附例里面呢，其实都有写得比较清楚的，就例如说 任何人從危害國家安全罪行得益，是指任何時間因為干犯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關係，而由該人收受的任何款項或其他酬賞，直接或間接從任何上述的款項或其他酬賞得回來的任何財產，因為干犯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關係而獲取任何金錢和利益。所以如果你看回條例呢，其實是寫得相當清楚的。 但是講實際的情況就是、 sorry， 等我再講完先。咁另外呢，其實喺呢個附例裏面呢亦都有明確嘅條文呢，就話受影響人士呢就可以向法庭呢係去申訴，就去視乎呢究竟嗰、那個行使嗰個權力或者一個法令呢係唔係符合呢個法律上嘅定義或者要求。咁所以喺呢方面呢，其實係寫得我覺得比一般的譬如我剛才講緊的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裏面所寫的條文是更加清晰的。 你剛才講到一些洗黑錢啊或者犯罪呢，譬如我假設譬如一個毒梟咁我哋有理由假設佢嘅大部分財產都係販毒得嚟啦，咁但係黎智英咁佢一個商人做咗幾十年，佢大部分嘅財產我相信都未必係一啲非法行為所得㗎啦。咁而家就係話可能佢好啦，如果佢真係部分嘅財產同點樣去 點解會講到咁遠呢？ 因為你講緊嘅就係你剛才就係話佢嘅財產係用嚟犯罪啊嘛。咁如果佢嘅財產，你俾我問埋先啦。嗱，如果 你聽我講埋，因為你問嘅事實嘅基礎係完全錯誤，亦都有誤導性嘅。OK， 第一，我嘅理解根據傳媒嘅報導，現時唔係要沒收黎智英嘅所有財產。唔系 ，OK， 冻结啊嘛， 所有财产，唔系冻结所有财产，佢个所有财产唔系净系讲紧呢几样嘢。 我冇话冻结佢嘅所有财产，你可以俾我问埋先好嘛？你俾我问埋先好嘛？ 你嘅问题就假设就系话所有嘅财产都冻结，所以点解要法律系要咁？ 我喺度假设紧就系、是。我假 OK 嗱，我调转头再问过就系、是、嗱，假设咧，黎智英真系佢部分嘅财产同勾结外国势力有关嘅，或者资助分裂国家嘅活动，假设啦，咁而家嘅法例系容许充公或者冻结佢都几大部分嘅财产咧，起码就系一传媒嘅三亿几嘅股份啦。咁其实呢样嘢呢啲系咪相关咧？ 你搞错咗啦，唔系一传媒嘅財產， 黎智英嘅股份啦，係 好搞錯， 你講得啱。 唔知事實好重要嘅， okay， 特別你係做傳媒嘅，好多人喺電台度聽緊你講嘢嘅。 咁而家嗱 ，OK， 你凍結 ，OK， 我先講錯咗就係、是、凍結佢嘅股份， 誤解嘅。OK， 嗱，首先 嗱，而家澄清翻冇關嘅，我頭先講嘅嘢我係講錯咗，但係冇關啊。 我哋講事實啦，而家唔係充公所有呢啲財產， 我唔係講緊呢樣 嘢 啊。 而家系只系冻结，系佢唔可以使用。OK， 佢几时要充公咧？就要等到有法庭判决至得。呢、這个法庭判决系要建基于佢已经干犯咗呢个国安法里边嘅罪行，亦都被判有罪，亦都被判呢啲财产同佢嘅犯罪系有关，然后至发生呢件事嘅。而家系第一步。呢个第一步咧，既然我已经头先解释过，所有嘅刑事罪行，通常如果出现啲问题咧，第一件事就要冻结咗佢，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咧，呢啲财产可能系被转移到去一个香港法庭，唔可以有效地去冻结或者系没收嘅地方。咁所以而家呢个咧系一个 preservation of assets， 即系话要将现时嘅情况系。停止咗佢，冻结咗佢，令到冇人可以将呢啲财产系洗咗去，或者系转换到其他地方。但系而家到目前为止咧，系唔会直接影响到财产拥有人嘅权益，除咗佢系唔可以用。 咁你刚才讲到咧，即系而家譬如其他嘅即系洗黑钱嘅法例咧，都系如果佢即系政府 系 有权冻结吓，或者系 我冇讲啦，净系洗黑钱。 我话其他法例， okay， 其他法例。 我头先引述嘅其中一个例子就系有组织 嚴重罪行。 嗯嗯、 OK， 我舉例啦，譬如話有啲人喺某一啲嘅有組織嚴重罪行裏面得益嘅話咧，可以凍結佢財產啦。咁但係譬如而家你見到嚇，而家你見到嘅就係、是。黎智英佢似乎冇可能喺勾结外国势力中得到一啲财产上、金钱上嘅益处嘅。点 解你咁讲 咧？吓，点样得到 咧？你讲句说话嘅事实基础喺边度？ 我都系讲紧似乎啫，就系而家系讲紧佢提供嗱，根据佢而家嘅控罪咧，系佢提供 冇关系，亦都有机会似乎有关系啊！对唔住， 因为喺而家嘅控罪喺而家嘅控罪里边咧，佢系被控咧系俾钱去资助啊嘛，佢。俾钱去资助如何得益呢？即系金钱上得益啊！ 对唔住，即系可能你讲嘅事实同我嘅理解的事实系有出入啦、嗯。我唔知道佢而家提出嗰个罪行嘅所涉及嘅事实嘅细节。 嗯 ，OK， 呢啲事实嘅细节我哋亦都唔可以假设。 事實的細節未有啦，咁但係控告嘅時候咧，主控喺庭上都提出過部分嘅內容噶嘛。我頭先都係講嗰啲內容啫。 O K， 嚇， 點解你要假設同啲財產冇關咧？ 我唔係話冇關啊，而係佢唔會話幾億幾億咁掛，係咪咧？嗯， 你同我都唔知喎、啊，對唔住。 嗯，因為我點解頭先講到咧？譬如話 首先我頭先我重新再講一次、嗯，可能你冇留意到我頭先講嘅嘢。O、okay? K， 局長一定要依法辦事，佢、嗯、只會可以。因为有可信的证供证明他有权去冻结某些资产，他就可以做。OK， 如果有任何人受到影响，在条例之下，他可以向法庭申诉，说局长没有合理的证据，那法庭就会裁决。这个就会是大家有个透过一个公正的程序去了解的事实。你和我都不应该公开在电台上假设是有或者是没有，因为法例已经定了一些程序，受影响人士可以去申请解冻的嘛，受影响人士都不心急，为什么你心急呢？ 我想即是 我想 你可不可以答我呢？即是你而是假设跟这个罪行是没有关的。 不是，我们要有一些的， 我 哋 黎智英今晚就应该去法庭申请解冻啦。 我谂我哋都要 讲啦，啱唔啱？ 我哋都希望可以去揾一个方法，我哋都好理性噶。我哋希望揾一个方法去衡量呢一个做法啱唔啱啊嘛。咁我哋就要衡量嗰个可能性啦，系咪？ 系衡量唔到嘅，因为正系进行紧司法程序，所以你系唔应该假设系有关，我亦都唔应该假设系无关。我哋只可以话对事实讲。法例規定局長是有可信合理的證據， 我們都是根據事實去講。 如果有人認為他是沒有一個可信或者合理的證據，是可以向法庭申訴。 那我們在這裡討論現在政府這個決定，其實他哪裡合理，哪裡可以大家拿出來討論，這樣而已。不 是，你說合不合理是你要假設他有沒有理據嘛，我剛才一再解釋有沒有理據是由法庭去決定嘛，亦都係受影響人士，佢認為有冇理據啊？如果受影響人士認為局長有理據嘅，點解你要電台講話冇理據咧？ 我幾時講冇理據啫？我講緊假設嗱，假設咧都有一啲係比較有可能同比較冇可能噶 嘛。假設啊嘛，我一直都係希望你明白，唔應該去進任何嘅假設，因為而家進入司法程序，喺法例之下係有一個既定嘅程序。若果局長，是没有道理或者没有合理的证据去行使这个权力，法庭是可以即时是撤销这个解冻的、啊、撤销这个冻结令的、 啊、不如 那为什么我们不等法庭去看呢、 啊、不如我们转一转个方向，我们因为个案件都正如汤家骅说都可能还有司法程序，我转一点个方向，我想问其实如果留意呢，上个礼拜呢美国商会有个调查，都有四成多外商呢就是说担心将来国安法的所谓他们滥用呢，所以可能考虑撤出香港。那我想问一下汤家骅，你第一担不担心这个案件即是会更加即是促成了这些外商的忧虑，又或者如果有外商真系同你咁讲，你会点样回应呢？ 其实我有同外商就呢啲问题系不断咁切磋。我其实第一件事问佢就话，通常我都问你有冇睇过条国安法先。 99.9% 嘅外商都话冇抵过。OK， 我亦都曾经系无税自荐去同美国商会讲，不如我嚟同你解说啦。佢哋话唔使，唔想听我讲。嗱、啊，咁我真系冇办法即系帮到你嘅。OK， 嗱、啊，我亦都公开讲过，如果有人系对国安法系咁有兴趣咧，最简单嘅咧系上网唔使钱嘅，上网咧系下载中英文版本都有。国安法里边咧得四条罪行，第一个罪行咧所涉及嘅咧就系、是、分裂国家罪。分裂国家罪咧系需要有组织、策划、参与、实施。我又睇唔到你做生意，点解你会组织去分裂国家 ？OK， 第二条罪行，颠覆国家政权，颠覆国家政权系需要用武力或者威胁用武力或者系非法手段。你做生意嘅点会系用武力或者威胁用武力或者系非法手段去颠覆政权呢？第三嘅恐怖主义行为，恐怖行为，恐怖行为，大家都知道系杀人、放火、放炸弹嗰啲嘢。你做生意点会做呢啲嘢呢？Okay， 第四嘅就是勾结外国势力制裁香港、制裁中国。咁你做紧生意，做咩叫勾结外国势力去制裁香港呢？系唔会发生噶嘛？咁所以呢四条罪行咧，一般嚟讲咧，喺任何嘅营商嘅人咧，我都睇唔到点解佢哋会有机会系触犯。咁如果你话，但系我都好惊。咁对唔住，我真系急帮你唔到，我都好惊，我听日会中咗即系冠状肺炎。死噶，我都会惊，但系要睇一个惊系有冇理据啊嘛，事实支撑啊嘛。好啦，如果你话我系嚟做生意，我唔讲事实嘅，我亦都唔会上网睇国安法，我净系睇传媒讲，传媒话好得人惊嘅，我就觉得得人惊啦，我亦都唔相信香港法庭系公正嘅。咁对唔住啊，你留喺香港做生意，我觉得冇乜意义咯。 好啦，唔该晒汤家华啊，资深大律师啊，咁各位听众对于即系喺保安局长咧，即系冻结黎智英嘅部分嘅资产啦，有咩意见打电话嚟1872311。 保障劳工权益。法国巴黎嘅迪士尼乐园宣布，由于法国放宽防疫限制，乐园将喺下月17号重开。有17000名员工嘅巴黎迪士尼，由于疫情喺旧年3月13日到7月15日，以及自旧年10月30日起两度关闭。迪士尼乐园发表声明表示，会加强健康和安全措施，包括限制入园人数，需要提前预约，要求6岁以上入园人士佩戴口罩，部分设施亦会暂停或者作出改动。天气方面，下午本港天气酷热，气温普遍上升到33度或者以上。此外，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期相关的骤雨会在明早靠近沿岸地区。本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凤舞街对开的快线有意外，咁而家大交通挤塞嘅，车龙排到过咗风力楼。就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凤舞街的快线有意外，龙尾过咗风力楼。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的近封措施已经取消。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中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公主道与增强纪念中学对开，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龙尾慢车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 Megabox， 咁另外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丽业街。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咧，早前近凤舞街快线的意外啱啱清理好，咁大车龙就系消散嘅，而家龙尾都过咗风力流。 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繁忙，龙尾东山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的交通大繁忙，龙尾就接近联合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而家近康宁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下村。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嘅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车多，龙尾安定村。咁另外，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咧，而家介乎西贡消防局至到康湖居段嘅交通大比较繁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息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十四五规划纲要是国家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蓝图和行动纲领， 一连四集特别节目谈规划论选举，逢星期六下午三点至四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现场直播。 嘉宾包括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 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谈规划论选举。 做老板要有远见，订立十年发展大计，凡事做好十足准备。 咪住，想做个十全十美的好雇主，一定要准时出粮，同帮雇员准时供强积金，要在每个月十号或之前供款，同埋交付款结算书。如果十号或之前有公众假期，就要提早安排。过期供款就要俾拖欠供款额5%的附加费。适用电子服务，供款就更快捷准确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黄鹤鸣。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黄鹤鸣，我哋刚才就倾紧有关一传媒嘅创办人黎智英，佢嘅持有嘅一传媒股份咧就被保安局凍結啦，咁呢個就係根據國安法第43條嘅實施細則啦。咁另外佢三間本地公司嘅資產都係凍結嘅。咁呢樣嘢令到都好多人擔心啦。咁就係究竟即係而家個人資產嘅保障喺國安法之下咧，似乎你可能有少少被懷疑嘅話咧，咁你可能大部分嘅資產可能都要被凍結嘅喎，凍過水嘅喎。 所以我哋不斷聽到政府的解說，或者剛才其實新聞之前湯家驊的引用例子，就是的而且確現行的法例有些，譬如是有組織嚴重罪行條例啊，或者一些販運毒品的條例，是有一個機制容許被員是充公或者凍結的資產。這個是可以理解正常的，因為舉個例，如果一個舉例一個電話騙案，有一個受害人呢一筆錢呢被騙，跟住擺咗一個銀行戶口。如果銀行户口嗰、那個犯事人嘅銀行户口唔立即凍結咧，筆錢可能轉走咗就不翼而飛。咁所以係需要有呢啲嘅具體嘅法例去保障，去凍結相關我哋英文叫 crime proceeds， 即係一啲犯罪所得嘅得益。咁但係呢啲係好具體啊！我知道呢個人犯咗一個訛騙，呢、這個人運毒，所以賺咗筆錢，呢筆錢係犯法得嚟嘅，所以要凍結。大家很清晰是知道是怎样相关。但是现在呢，我相信即是社会的谈论了担心，就是喂，首先阿黎先生犯了国安法哪一条的罪呢？这条罪跟现在所谓冻结的资产如何相关呢？即是是不是保安局长一句我有合理相信就足够释除疑虑呢？这个我是有个保留。当然留待可能，如果相關人士向法庭去提出反對，或者呢一個嘅案件進入司法程序，可能就睇法庭會唔會有更加多嘅證據披露。但係呢一個就係、是、即係我點解強調就係政府係需要處理得好，因為如果唔係就會頭先我新聞之前引述咗一啲嘅社會，特別係外商，佢擔心喂會唔會 國安法係會被濫用，成為影響到我喺香港投資嘅資產得唔到充分嘅保障咧？嚇，呢個就係點解會有一個擔心，就係呢樣嘢度。 即係而家嘅情況就係、是，譬如黎智英咁，佢可能有部分嘅資產或者被懷疑係有問題嘅時候啦，咁或者係愛嚟做一啲被懷疑啦係一啲非法嘅行為嘅話咧，佢嘅大部分嘅喺香港嘅資產都會被凍結啦。咁呢樣嘢可能就係話黃學明你剛才講到會一啲外商都會令到佢擔心啊， 係 因為可以牽連好大嘛。 因為呢個同我頭先即係政府引用嗰啲例子係有唔同，頭啲例子係好直接嘅。我販運毒品得嚟嘅得益我進行一個訛騙嘅得益，因為有呢個嘅刑事犯咗，所以凍結。咁大家係好清晰見到哦，點解因咩事而凍結某某嘅資產，如何相關？咁呢啲係好清楚會睇得到。咁但係究竟一個國安法之下，如何某一個嘅所謂嘅資產係同國安法邊一條罪係有關，而因此要凍結呢？係不能夠單憑即係保安局長一句我合理相信就可以凍結，咁樣咪社會咪會有個擔心喺度咯。 但係佢成日都係話即係案件仲係進行中，咁有啲嘢唔可以而家講啊嘛。 咁當然即係可能我唔知咁佢如果唔講，咁但係問題你個案件如果你去到法庭，始終都要披露清楚呢啲嘅資料咯。如果有相關人士提出係反對嘅話，就。 咁好多人都会关心咧，就系黎智英嘅喺一传媒嘅股份被冻结啦，其实就牵涉个价值咧，大概3亿几啦个股值度。咁究竟对于而家嘅苹果日报一传媒嘅运作有啲乜嘢影响咧？咁苹果日报啊照常出版啦，咁就话由于个户口咧就冇关嘅，个户口啊照常运作嘅，咁就对于苹果日报嘅日常运作就冇影响。咁不过咧大家都知道㗎啦，其實《蘋果日報》咧近年都係喺度虧蝕緊啦，咁一直咧都係靠黎智英嘅私人貸款去支持嘅，咁而呢啲貸款咧嗱喺前幾年嘅公司嘅報告裏面都提過㗎啦，即係黎智英咧曾經承諾咧就係向一傳媒咧提供7亿几嘅貸款，當中5亿咧就借出咗，咁意味住咧仲有跟住落嚟應該仲有2亿几嘅貸款啦，咁或者咧。就未必能夠攞到啲錢出嚟，或者點樣去再支持嘅。咁但係咧，其實而家一傳媒咧嗰、那個營運狀況咧，近一年咧就叫做好咗啲嘅，就係現金嘅淨流出咧就唔夠5000万，即係蝕嘅錢咧唔夠5000万啦。咁亦都代表咧，以佢哋而家嘅結存嘅現金咧，估計仲可以維持住一段時間嘅，可能即係都有一年嘅時間咧。根據不同嘅報道嚇，咁睇嚟嗰個影響就未必係咁即時嘅。如果冇其他嘅因素嘅話， 我諗即係如果你話純粹嗰個報館佢嗰個運作係會唔會有影響嗱？當然呢個要留待佢公司，因為始終佢都亦都係一個上市公司啦。咁佢某程度都要同翻投資者啊。股民啊，有個交代，咁嚟緊嘅運作會唔會有各樣影響啦？咁但係我自己比較關心就係呢件事會唔會影響？頭先我講過都好幾次啦，就係會唔會其他社會啊，特別外商啊，或者係其他香港嘅公司擔心自己個私產權係咪會將今後會得到充分保障呢？咁樣 好啦，咁有關國安法嘅話題咧。仲有另一个热门的话题，就是国安法如何影响即现在工会的运作。事源就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刚在网志就说，香港国安法就提及就是其实都有关一些社会团体的。简单来说，就是国安法里面就说，就是香港政府就要在對於學校啊、社會團體啊、媒體啊、網絡咧等等涉及國家安全嘅事宜咧，要採取必要嘅措施，加強監督管理啊！咁嗱，呢啲社會團體究竟包括乜嘢咧？咁喺羅志光嘅網誌就話咧，即係呢啲社會團體就涵蓋按法例登記嘅職工會喎。咁就話咧，即係勞工處有責任教育、宣傳、監督管理啦。咁如果咧，即係有一啲勞工團體係 即係違反呢啲工會登記嘅條例咧，係不排除咧係可以取消佢哋呢啲工會嘅登記嘅。嗱、啊，咁跟住落嚟，大家就會開始諗啦，就係、是、國安法咧都管到工會喎。咁有啲工會，譬如話參加咗支聯會嘅，你見好多社會團體參加咗支聯會，當中亦都有工會。咁呢啲係咪又可能會被指犯咗國安法，分分鐘？被取替咧，咁呢个问题又系新一轮大家要讨论嘅话题啦。 首先，我对罗志光局长喺网志呢一个咁样嘅说法，我有啲就莫名其妙。莫名其妙意思就系、是，即系一个局长佢做或者讲呢样嘢，一定有一个原因嘅。咁佢无端端喺个网志趁呢个机会讲呢样嘢，系咩事呢？系因为是不是他知识或者某个工会做了一些违反国安法的事情，所以他这样去告诫一下工会小心一点还是怎样？但是我看回新闻好像又不觉有、啊。那因何他无端端会突然间即是突然间无端端说、工会小心国安法之下呢，你们是有机会是违反法例被取缔。为什么无端端讲这件事呢？是在发生了什么事干令他突然间灵机一触讲句这样的东西呢？这个我所以有点莫名其妙的。特别另外就是这样讲法会不会窒碍了民间很多特别是打工仔将来想成立工会的个意欲呢？特别其实大家都知道，其实很多时特别现在经济差呢，其实很多各行各业可能啲打工仔都想透过工会这个方式去保障自己的劳工权益。咁所以作為勞福局局長，其實反而係應該即係樂見其成，就係希望多啲嘅工人自覺自己嘅勞工權益，促成佢去成立工會啊嘛，係保障自己嘅權益啊嘛。呢、這個作為勞福局個局長，其實應該係從呢個角度去諗。但係而家調翻轉，佢反而係有少少企喺勞工基層嘅對面，叫佢嗱你成立工會要小心啲，你咁樣可能會被取替。呢、這個我係覺得百思不得其解。 好，电话里边咧就有教协总干事沈伟南嘅，沈伟南你好啊， 系，早系 ，hello， 大家好， 系你好。咁嗱，睇到啊罗志光嘅呢个讲法咧，睇嚟即系国安法都会即系、就是、各个社会团体，包括工会都要去遵守啦，分分钟会有 DQ 嘅可能啦。啊、我想问一清，首先搞清楚就系教协本身系用工会注册噶嘛，系嘛？ 冇错，系嘅，我哋工会注册嘅。 嗱，咁睇翻即系而家嘅讲法，分分钟就系、是、亦都睇到咧，有一啲讲法就系话工会咧就应该保障翻业内人嘅权益吓，咁、啊、就系工会嘅职责做其他嘢啊，甚至搞政治啊，都可能系超出咗工会嘅范围。而根据咧，即系工会登记局咧。如果工会嚟系即系用作该会宗旨或规则抵触嘅用途咧，就会取消登记，有可能嘅、哦。即系似乎而家嘅规矩都有咁写，咁点咧？ 是我嗱、即係其實我哋因為我哋係工會登記啦，咁所以一路都即係好留意職工會職工會條例嘅相關嘅條文嘅咁樣，即係的而且確佢裏面係有一句就係話即係你唔可以去做一啲即係政治相關嘅嘢咁樣。不過即係呢度要強調咧，就係選舉咧就係例外嘅，即係講緊就係你去即係透過呢個選舉經費係去支持我哋，即係譬如自己候選人去參選啦。咁呢個其實就冇問題啊，喺嗰個法例上面咧亦都寫得好清楚。咁至於另一個位就係、是、譬如點為之參與政治咧？即係如果選舉以外嘅層面咧，其實過往咧其實呢個都係相對我會形容為係比較空泛嘅佢裏面。咁作為即係我諗，譬如我哋自己啦，即係我哋教協咁樣啦，咁我哋除咗係工會啦，咁我哋都即係其中一個定位都係一個社會團體嚟嘅，即係我哋都關心社會裏面發生嘅事情咁樣。咁當然我哋最所有關心不同嘅議題咧，其實都係以我哋會員嗰個嘅即係利益為一個依歸啦。即係咁，我哋講緊我哋個會裏面九萬幾會員咁樣，咁大家即係生活喺個社會上邊，咁有陣時候都會有一啲議題。就算佢未完全不完全同教育相關咁，但我哋覺得都同我哋公我哋會員福祉相關啦，咁我哋都會發聲。 係咁嗱，我又諗起教協係支聯會嘅成員嚟噶嘛，係嘛？ 係冇錯。 咁即係支聯會本身就係好多團體一齊組成噶啦。咁會唔會被認為即係教協喂你依個教師嘅工會嚟噶嘛？參加支聯會係同你哋嘅宗旨無關，會唔會咁講咧？會俾人哋作一個理由去取締 我諗咁講啦，即係其實當然譬如你話國安法咧，就係、是、一個即係上年先至存在嘅一個嘅法律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即工會條例咧，其實過往已經佢存在咗香港好多年啦。即係講緊譬如係政治參與上面咧，依一樣嘢咧，其實個條文一路都存在。咁過往其實我哋即係支聯會嘅一個即係成員團體之一啦。咁我哋其實去到而家咁樣，我又睇唔到點解突然之間呢個時候咧係會有問題嘅。即係我諗而譬如教協，我諗喺對於六四個立場亦都即係相當之清楚。而對於我哋即係作為一個教師團體咧，我哋覺得保留嗰個分相咧，其實係即係非常之重要。咁我哋都係從一個嘅角度去出發，就即係要去認識一啲即係真實嘅歷史咯。即係我諗呢個就係我哋最基本嘅初衷咯。 即係如果話有人會認為喂教協去參與有關六四嘅活動，是同你哋嘅宗旨无关，呢、这个就係你哋嘅解释啦，係咪可唔可以咁讲？ 我諗即係呢个係其中一个即係我哋一路所相信嘅嘢，亦都係我哋认为譬如喺六四我諗呢件事里面本身我諗对成个香港啦，即係对于成个国家个影响咁大呢，即係我哋认为去正確认识呢一段历史呢，咁呢个即係我哋觉得係无可厚非。 有冇諗过退出支联会呀？ 我哋冇呢方面嘅讨论。 嗱，咁喺即系而家教協嘅活動裏面，我唔知道，譬如話喺一路以嚟啦，咁有好多工會都會同外地嘅一啲國際嘅一啲聯會又好，工會啦，係會有啲聯絡噶。咁喺呢方面會唔會你覺得即係今後需要小心啲？ 或者咁講啦，當然你話喺即係國安法之下咧，嗰、那個其實事實上有好多條文係唔清楚嘅，即係其實係就算你見阿羅志光嗰個嘅網址咧，其實你都唔係好知道究竟佢係指緊啲咩團體，即係點為之觸犯呢一個嘅即係國安法咧等等咁樣。咁即係如果你問我哋即係作為工會咧，一般即係事務性嘅交流，譬如去即係就住一啲教育政策啊等等咧，係去即係去交換意見啊。咁其實呢個其實一直以嚟都係系一个好正常咁样存在系图嘅一啲嘅一啲嘅活动咯，咁我哋就唔觉得系有啲咩特别系会危害到国家嘅元素、国家安全嘅元素喺里边啦。 嗱，咁你刚才讲到即系国安法，即系都觉得好模糊啦，好多条文都未知佢会点样去理解嘅时候，咁你哋喺筹办各种即系教协嘅活动嘅时候，即系喺呢一年半载有冇咩同以前系唔同咗？ 又其實我又唔會話有啲咩好大唔同，因為過往嗰年紀裏面咧，其實事實上即係亦都因為疫情所限，有好多活動都做唔到啦。咁但係我哋即係其實過往因為咧我哋舉辦好多即係教育相關嘅活動啊等等咧，其實我哋一路以嚟都係咁樣做，即係對於我哋嗰個立場咧，即係譬如會長馮偉華都有從傳媒提過，咁我哋行得正其實正，我哋唔覺得有啲咩好大嘅問題存在，咁我哋唯有咧都係按住我哋本身辦事，因為就算以前冇國安法都好咧，我哋好多時候即係喺去籌辦不同嘅活動咧，我哋都好小心嘅，即係對於法例上面嘅要求啊等等。咁我哋都係按住呢個本子去做嘢，咁今後都係會咁樣做咯。 咁你覺得即係喺而家，譬如啱啱羅志光講完就係即係香港國安法咧都管呢啲社會團體，會管工會嘅。咁對於你哋即係搞公運或者係參與工會嘅人，會唔會多咗一重嘅擔憂？ 當然我諗即係喺而家一個我會形容咧，就係好多時候即係國安法佢會點樣去行使、點樣用咧？其實的而且確即係個條文點樣去演繹咧，其實大家都有好多疑問。咁所以喺呢個時候咧，自然當即係呢一個局長去寫一個咁嘅網誌咧，係會令到大家會有好多猜想，就係話，譬如工會會唔會係下一個即係都會係會重點係去處理嘅一啲對象咁樣。咁我相信呢個都好正常嘅，即係喺工會之間會去諗係咪有啲咩特別嘅情況將會發生啊等等咁樣。咁但係即係你問我哋，我諗即係教協嚟講，好似頭先所講啦，即係我哋過往工作嘅即係無論態度啊，我哋嘅要求咧，其實都好一致嘅。咁所以變咗都你都好難去擔心得太多咁樣啦。咁但係當然即係從個法律上面，究竟我哋係咪滿足到法律個要求咧？咁我哋都係盡力去，即係譬如會喺某啲情況下，會唔會尋求多啲法律意見啊等等咁樣。咁呢啲我哋都會做嘅。 好，唔該曬你啊，沈慧南，唔該曬。 唔該曬。 沈慧南係教協嘅總幹事啊。 即系头先听翻咁讲咧，我所理解就即系话工会咧又可以搞啲选举，但系咧政治嘢就唔可以涉猎。 咁但其实呢个好矛盾嘅，即係你可以挂你牌头喺一啲选举支持某个参选人，但你又唔可以提政治。咁但你搞公运其实好难唔提政治。我举个例子，大家记得疫情嗰阵时呢，医护团体就要求封关。咁封关系咪政治呢？封关梗系要求封关，梗系有一个政治事件啦。呢个同时亦都系影响緊医护前线嘅权益。咁所以你话公运不能够提政治，呢个根本系好模糊，亦都唔係太可能嘅，因為所有即係其實都講好多次，任何事件你落街究竟買豬肉幾多錢一斤，都係一個政治。咁你話搞公案嘅人不能夠搞政治，其實係有少少矛盾。 咁而家咧喺即係法例上或者羅志光都冇話搞公運就唔可以搞政治嘅，不過咧都有一啲嘅工會人士啦，或者建制派嘅人士咧都會提到有個咁嘅講法啦。咁呢個都未係即係政府嘅講法。咁但係咧，你見到嘅就係即係喺職工會登記局裏邊咧，佢寫咗一啲情景咧係可以取消你個工會登記嘅。咁當中頭先都提過啦，就係譬如話咧，就係工會正被用作。或曾被用作非法用途啦，或者同该会宗旨或者规则抵触嘅用途啦。咁呢啲你喺即以前一个正常嘅状态，咁大家都会都合理啊。咁你冇理由做非法嘢啦。咁但係而家咩叫非法呢？咩叫做违反国安法呢？其实条线呢就真係唔係咁清楚嘅时候啦。咁呢样嘢呢又係大家可能关心嘅嘢啦。咁另外嘅就係即係喺呢个即係取消工会登记即係 DQ 工会嘅呢个情景里面呢，亦都包括就係工会嘅经费曾经以非法嘅方式之用啦，或者曾经用于非法用途啦，或者係唔係该会規則认可嘅用途啦。咁你见到嘅就係即係啲钱点样用，咩叫非法呢？咁喺国安法里面呢，你见到其实嗰、那个理解嗰个诠释嘅范围可以几大下 啊？系啊，呢、這个就其实亦都大家回想推销国安法咧，政府强调国安法只系影响一小撮人，你唔会影响国家安全，唔犯国家安全嘅事咧，唔会影响你嘅。但系事实而家见到就系搞工会有可能有影响啦，搞教育嘅有可能有影响噶，生活上各行各业嘅人咧都原来。是有機會受國安法影響，甚至工會頭先講，頭先係討論，甚至乎將來營運係咪會有危險添？咁呢個同政府當初推銷國安法只係影響一小撮人嘅説法，少少係背道而馳，貨不對版。 咁其實大家都見到噶啦，即係國安法嘅好多嘅規定啦，好多嘅限制啦，當然無論係傳媒又好，而家去到工會啦。甚至是讲緊教师点样教学啦，教师佢喺堂上面点样同学生去相处去交流啦。咁睇嚟呢即係喺未来呢就会有更多嘅规矩。咁呢啲好明显都系国安法出现之后出现嘅一啲新情况。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延后同新加坡的航空旅游气泡启动日期，将于下月13号或之前再公布。当局表示，因应新加坡近期的疫情，决定延后原定下周三启动的航空旅游气泡。两地政府会继续密切留意疫情发展。包括新加坡政府近日推出更嚴謹抗疫措施的成效，有關措施由昨日起生效到下月13號。兩地政府將保持溝通，互相通報統計數據，審視發展，決定航空旅遊氣泡的啟航安排，在下月13號或之前作出進一步公布。當局強調，兩地政府仍非常期望在採取一系列嚴謹公共衛生措施下，透過航空旅遊氣泡逐步和有序地恢復跨境往來。又表示，旅客如果已經預訂專屬航班，應該聯絡航空公司，按自己情況調整行程。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屬於輸入病例，初步確診病例少於5宗。新增個案涉及一名25歲外佣， 他昨天由印尼抵港，在机场确诊，暂时未验出带有变种病毒。本港至今累计11,825人确诊。天主教香港教区公布，教宗方济各任命耶稣会会士周守仁神父为下一任教区主教。后任主教周守仁现年62岁，1959年在香港出生，1994年在香港进铎。他获美国哈佛大学教育博士学位，目前是耶稣会中华省省会长和华人书院校监。周守仁的祝圣礼将会延迟到今年12月4日举行，按照天主教会教律，直至周守仁接受祝圣并于主教座堂就职，现任中座处理汤汉书记将继续掌管天主教香港教区。教区明早10点举行记者会，周守仁将同传媒会面。消委会测试市面40款天然芝士和加工芝士，发现超过70%样本高脂，60%几高钠，有18款样本高脂兼高钠，有2款含有防腐剂，但包装未有标示。另外有4款样本标示的个别营养素含量和测试结果有明显差距。食物安全中心说，已跟进消委会转介涉及问题的12个样本，其中4个涉及5项问题的样本未有违反相关规例。中心已经通知消委会对报告作出调整，余下8个样本涉及的问题中心已经跟进。至于检测不合格的样本，中心有适当跟进，例如会要求有关商户停售涉事批次的产品等，如果有足够证据会作出检控。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温约27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啲意外事故啊，咁啊，九龙咧，红磡康庄道去油麻地方向，理工大学湾位对开慢线有意外啊，现时嗰度多车噶，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吓。康庄道去油麻地方向，理工大学对开湾位慢线有意外，比较多车啦。另外就是屯門的屯門公路去元朗近住加龍村對開都是有意外，龍尾近住浪翠園。屯門公路去元朗加龍村對開有意外，部分行車線受阻，龍尾去到浪翠園附近。隧道方面，現在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西行車龍分別在華潤大廈和銅鑼灣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就沒那麼塞車了，現在龍尾在橋面登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仲是繁忙的，窝打路道的龙尾近九龙塘约道，龙翔道的龙尾去到钻石山，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这个九龙入口就仲是多车，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码头。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窝打路道九龙塘段就比较多车的，去沙田方向咁龙尾去到公主道近住创知中学。牛池湾彩虹交汇处呢现时都系多车，沿住龙翔道去荃湾，咁近住平石村一路去到观塘道近住德福花园段呢亦都系比较多车的。新界方面呢，西贡公路有几个路段多车啦，去西贡方向近住菠萝斜段啦同埋康湖居段呢都系特别繁忙的。而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一路去到美林村段呢都仍然系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呢或者需要较长嘅时间过马路㗎，咁司机呢应该体谅啦，同埋俾足够嘅时间佢哋呀。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香港空手道运动员曾以婷，我身上的白色和很多皮肤问题，例如银屑病、湿疹、暗疮、烧伤疤痕，和神经纤维瘤一样，是不会影响其他人。只要大家理解和接纳， 你和我都可以活得更开心自信。正确认识皮肤问题，将心比心，共享精彩人生。 言论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黄鹤鸣。 新聞回來繼續自由風，自由風我們正在談的就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呢，早前在網誌說到，即香港國安法呢條文裡面有提過社會團體呢，就是涵蓋按法例登記的職工會的，並且說呢，即如果有一些工會呢就違反章程的話呢，就可以取消它的登記的。這件事呢就令到很多人又擔即有關心到呢，即國安法呢即亦都是對於工會呢即有影響的，是可能呢都影響到工會的一些運作的。咁剛才我哋同教協嘅總幹事傾過啦，而家喺電話裏面呢就係工聯會嘅理事長王國。王國你好。 你好，阿國林你好。 係呀，咁你認為即國安法點樣係要利用喺工會之上呢？工會點樣去遵守國安法先至啱呢？ 我覺得我教工會同國安法裏面呢有位國安法或者條底線嘅啫，唔做任何危及國家安全嗰啲活動咧，其實搞工會就做翻我哋工會嘅嘢咧，完全係冇一個嘅問題。所以我覺得將搞工會同國安法諗得太緊密嘅話，我覺得呢個又唔係好事實咯。 咁譬如話剛才即係我哋同教協嘅人傾過啦，你咁啊，教協就係支聯會嘅一個其中一個參與嘅會員啦。咁你覺得即係譬如話，如果有一啲工會係參與紀念六四嘅悼念六四嘅，你認為係咪適合咧？定係可能都會違反而家嘅職工會登記嘅一啲規則咧？ 按照職工會條例咧，都明確會講咗嘅，工會係唔可以咧參與呢個政治嘅活動，所以以前相對嚟講係比較寬鬆啲嘅空間去處理呢啲嘅問題，但係我覺得正正就嗰段時間裏面咧，好多人咧濫用咗呢個嘅自由之後咧，係利用咗工會咧做咗好多其他政治性嘅嘢，譬如發動啲政治性嘅罷工啊，鼓吹啲港獨啊，我覺得就導致到而家會有一個嘅情況出現啦，我覺得呢個正正就係我哋要未來要去考慮研究嘅問題嚟噶啦。 咁你認為譬如如果係咁嘅話，譬如有好多團體有啲工會啦，都係參加咗支聯會嘅，係咪應該要退出咧？咁樣講法？ 從我哋過嚟講，我覺得搞工會就應該係講聚焦於工會嘅事務，而唔好應該咧去參與或者其他工會無關嗰啲嘅。咁呢個咧就係喺職工會條例裏面咧有個好清晰嘅一個嘅規定，如果你超出呢個界限嘅話，我覺得可能會觸犯到其他嘅問題咯。咁呢個咧搞工會啲就要佢自己要去研究嘅。 但係譬如話，即係一啲教師就會，剛才我哋訪問阿沈慧南，佢就話，即係其實教師去關心六四咧，可能就係叫大家去認識歷史啊，認識真相啊，咁算唔算都係教師或者教師工會嘅責任之一？ 我咧要分開嚟講，就係一個人嘅個人嚟講，好多個人嘅自由。如果作為一個工會嘅團體，代表一個組織嘅話，如果參與任何呢啲政治性嘅活動，即係等於舊年我哋都反對咧，利用工會嘅名義去發動一啲政治性嘅罷工，咁呢個咧會影響到工會嗰個嘅形象同埋地位。譬如話你工會，你參與反修例嘅運動，其實反修例肯定是一個政治性嘅一個嘅活動嚟嘅。咁我就參與之後咧，會唔會觸動勞法咧？嗱，你大家都會睇到舊年嘅過程裏面咧，係有啲嘅工會人士咧，係因為觸犯咗國安條例裏面咧，被拘捕嘅。所以我覺得呢個咧就要去搞工會裏面咧，要去慎重去處理，就係搞工會就搞工會，從事政治就從事政治，要將兩個分得比較清楚啲。如果唔係，避免好似搞工會又做咗政治嘅工作，而去觸犯咗法例咧，我呢個就會要考慮咗效果咯。 咁但系啊，我想问下黄生，但系你点样去界定如何呢件事件一个活动系搞工会嘅事件？呢、這个活动系一个政治性事件。我举个例就系、是，譬如头先我新闻之前都讲，譬如一啲医护前线，大家记得早上年佢哋要求封关啊，甚至可能罢工要求封关。咁你觉得佢哋要求封关呢个诉求系政治事件啦，定系一个关于自己业界利益嘅事件咧？ 嗱，我覺得呢個兩個角度啦。如果佢從關心啲社會嘅事件，即係等於我哋工會都好關心嗰個疫情，我呢個關心社會係冇問題嘅。但係如果你因為咁樣嘅社會事件要去發動嗰個罷工，我哋覺得呢個就係政治性罷工嚟㗎啦，仲唔係為咗我哋講我哋工會嘅罷工係受到法律嘅保障嘅，就係、是、為我哋勞工嘅權益、僱員嘅權益去罷工咧，呢、這個先受保障嘅。所以，正如頭先你講嘅。因为正正系医护发动呢啲我哋讲嘅政治性嘅罢工咧，系受到劳工法例嘅或者职工会条例嘅保障嘅，而系会受到一个职业前景方面受到嗰个影响嘅。所以我呢个要衡量得好清楚，分得好清楚咩叫政治性罢工，同埋咧系工会嘅罢工。 但系参与选举咧，算唔算参与政治咧？譬如用工会名义去参与选举，系咪政治嘅一部分？ 按照一种选举条例咧，立法会里面都有劳工界嘅议席，喺选委会里面咧都有60席啊嘅劳工界嘅代表里面，或者参与政治，劳工界参与政治，反映劳工嘅声音，咁呢个系理所当然嘅。但系我哋讲嘅参与嘅政治咧，都系反映劳工或者我哋嘅权益，唔等于咧系用工会嘅名义参与。我先讲有得政治嘅，譬如话头先讲嘅反修例嘅政治。运动里面咧，我谂呢个就系已经系超越咗咯。 但系譬如即系大家出嚟示威去要求一个合理嘅制度，咁可能都系好多劳工本身去争取权益嘅其中一个途径嚟嘅。点睇咧？咁样？ 可能呢个假设咧，譬如我哋而家都不断咁去争取，我哋都有搞抗议，都搞好多嘅行动去争取嘅。咁我哋都好清晰。就我哋係為咗工友嘅權益去做咧，完全係冇呢一個嘅包袱嚟嘅。 嚇、咁嗱。另外嘅就係、是、我諗，亦都大家會關心嘅就係、是有好多嘅團體啦，好多工會啦，都會同即係外地嘅一啲工會有聯繫噶。咁你覺得喺國安法之下咧，呢一種嘅聯繫應該點做先至可以合法呢？ 我覺得總之工會做工會嘅嘢咧，我就覺得完全係冇一種嘅壓力同包袱。我哋工聯會都同外國好多啲工會嘅組織有聯繫。我哋同內地，我哋講我哋都經常去參加叫兩岸四地，內地工會、台灣工會、澳門工會，我哋四地咧都有緊密嘅聯繫跟溝通。所以我覺得呢個唔存在問題。不過就我都留意到咧，有啲工會咧係去到譬如台灣同嗰啲鼓吹台獨啲政黨交流咧。我呢個就會涉及一個窄界嘅，所以我覺得呢個要分得清楚嘅，工會同工會之間嘅交流咧，應該唔會存在任何一個嘅障礙嘅。之外嗰啲可能就要去小心啲去睇咯。 即係要留意埋，即係對方工會嘅立場嘅咯，係嘛？ 唔係對方工會嘅立場。如果我哋講話一啲嘅敵對嘅組織，咁呢個都要睇下嗰個嘅背景咯。 嗯。 即系留意立场咯。 咁如果美国嘅工会算唔算一啲敌对嘅组织啊？ 我哋讲我哋倾啲工会嘅交流，我哋都同外国好多工会有咁交流里面咧，都倾啲工会嚟。我谂大家都会知道，系嗰啲大嘅工会，我哋都讲同对方交流嘅时候，要知道一个嘅背景嘅。咁如果背景大家都搞工会嘅，就冇问题噶啦。如果有啲嘅背景都讲明，佢哋主张都系讲明鼓吹港独好清晰嘅。你仲去咁做嘅話咧，我覺得呢個就會觸會唔會涉嫌嗰種嘅違反咗國安法，我呢個就要小心咯。 好，唔該曬你，工聯會理事長黃國，唔該曬。喺電話裏邊咧有聽眾鄭先生啊，鄭生你好，鄭生， 係 請講。 你好，係。咁我覺得咧，即係羅志剛呢個網址咧，我覺得佢提出咧都係一個即係預警咧，都係一個提醒都係叫做善良嘅，即係俾大家咧早啲知道，即係唔好再去即係好似之前好似職工盟啊一啲咩醫護聯陣線嗰啲啦。嗱，大家都知道佢哋呢啲咧，因為參加初選，而且個初選就好有問題噶嘛。咁佢個初選就諗住要癱瘓政府嗰個操作啊嘛。咁呢啲一定係政治本身佢哋啲工會嘅人咧去參加呢啲，一定係有問題啦。如果而家唔係就即係 雖然話咩啦，都係已經要拘禁去調查嘛，咁變咗都係幾嚴重下咯。我覺得你工會好似你職工民以前咧，都係參加好多一啲工業糾紛啊，幫手去調解。咁呢啲我相信絕對冇問題咯。你話如果參加好似一啲初選呢啲咧，即係呢啲肯定係觸犯咗國安法，即係有機會觸犯咗國安法咯。 咁佢哋想立法會嗰度佔大多數，咁可以改善一啲工人嘅權益啊嘛。佢哋有啲法例想過，咁都係一個方法嚟㗎，係咪咧？ 呢個係即係話你如果你呢啲操作係純工會嘅操作啦，但係佢哋個初選就係話要癱瘓政府，這個肯定係政治操作啦。咁呢啲好清晰㗎嘛，即係冇得爭拗㗎嘛。 明白，好多謝鄭生嘅意見。咁刚才听到王国所讲呢，即係佢都好强调一样嘢，就係唔可以搞政治啦。咁但係一讲到咩叫政治呢，如果你搞公运本身都系政治嘅一部分啦，咁点样去分开工人嘅权益同政治呢？ 係呀，呢个系好难去分得清嘅，所以我就唔系好明白点样可以只系搞公运但唔好掂政治。即係当然牵涉業界利益嘅嘢，呢個係好清晰嘅。譬如頭先都舉個例子啊，醫護嘅，我就醫護嘅情形，我爭取一啲好嘅待遇、一啲權益，但同時都係牽涉政治嘅嚇。你好難話畫一條線，只可以搞公運唔搞政治。公運就係政治之一嚇，咁所以唔可能畫一條線。工會只可以搞公運，唔可以搞政治。 同埋喺工會即係而家嘅制度裏邊咧，都係喺立法會裏邊有議席啦，喺選委會裏邊有議席啦。咁其實喺你牽涉到入去呢一啲嘅即係選舉裏邊咧，無可避免就會有好多嘅即係來來回回嘅討價還價啦。咁呢啲都係政治嚟噶，都好難避免 嘅 喎。 呢個就係少少荒謬嘅，即係容許工會係牽涉喺一個政治選舉，但係工會本身又不能夠搞政治，咁其實係少少矛盾嘅。即係你點樣講得通一個選？你可以去負責去牽涉喺搞啲選舉嘅活動，但係你本身又唔可以談論政治，咁即係點咧？即係呢個好難講得通嘅啫。 好，電話裏邊有黃先生，黃生你好。 你好， 係請講。 我想講。好唔合理喎，發覺好唔合邏輯，解釋唔到。就先通過個係咪工聯會個 工聯會理事長嚇， 佢話你咁樣我想淨係叫佢解釋翻點解醫護界當初叫你封關，佢係咪為醫生醫護嘅防止疫情嘅嘅著想咧？即係唔好感染，係咪呢啲係咪佢哋嘅工友嘅利益咧？安全的利益問題呢，第二是不是亦都是幫到香港人希望盡量減少到傳染到在外地傳染入傳入香港的那個疫症，這些是不是都是香港人的利益來的？為什麼你說這些就是政治就是不對、即是你喜歡說你不喜歡人家那些你就說人家是政治，不適合你聽的就說人家政治。咁你工聯會一樣係咪全部出嚟對政府不滿咗之呢？你話我得個講㗎啫，我唔會罷工嘅，我亦唔會要求啲乜嘢㗎。總之佢噏 佢話唔可以政治性嘅罷工，即係佢意思係 政治性罷工。你認為政治？喂，如果讓政府好多嘢，佢自己自把自為，唔聽民意，唔聽意見嘅，即係你唔中意攞啲人，你就唔聽嘅。咁你就話人哋呢啲咧就係政治嘅罷工啦，咁我覺得你解釋唔通咯。嗱，我好就講完呢樣，我仲有一樣，我想我堅持埋講一講添。宣誓嗰個方面啦，話立法會第一啲議員要宣誓啊，係咪先？阿梁志祥講嘛，宣誓合情合理。宣誓完之後咧，睇下邊一個以前啲行為咩咧就可以 DQ 都得噶嘛，係嘛？我發覺呢樣係非常之唔合邏輯嘅。我想講一個例子俾你聽。我哋細個出嚟好多時細個咪有啲朋友啲父母啊，有啲仔女出嚟可能有啲吸有瘾君子啊，或者學壞咗，或者出嚟佢唔係黑社會嚟嘅，佢可能出嚟打交成紅人地，成日都紅父母頂頸啊，唔翻屋企，後尾咧足之父母話嗱，我而家乖啦，你而家翻嚟咧向父母宣誓啊！我而家以後孝順父母，我唔再唔同父母爭拗啦，唔同咩啦。好啦，翻嚟宣誓完咧，父母跟住話：喂，你以前所做過個行為咧，我而家同你清算翻你。你以前我想我供書教學養育嗰啲費用咧，我要你賠翻曬俾父母。 可唔可以咁樣咧？ 好多謝黃生嘅意見啊！啊，咁即係呢個問題咧，我哋 頭先嗰位 有排討論 聽眾，佢講得好好，我都好簡單回應啫。佢即係其實我如果冇理解黃國嘅説法，就係話你嗰個訴求咧本身咧冇問題，但如果你因此而發動罷工咧，咁呢個訴求變咗政治性啦。咁其實呢個係有少少講唔通，因為我哋要視乎嗰個訴求嘅性質係咪政治嘛，唔係取決於你要求追求嗰個訴求嘅方法而斷定呢個訴求嘅性質是否政治嘛。 嗯，好啦，咁我哋轉一轉話題啦。咁我諗政治太多嘅時候咧，我哋講一講大家喺眼前一啲又喺度消失緊嘅嘢啦，就係喺彌敦道190號嘅一等咧，就係、是三級嘅歷史建築咯。咁大家有時行過都應該會覺得嘅，咁就係喺柯士甸道彌敦道交界嗰棟咧，而家係黃色咁，係有啲人話係轉角唐樓，但係又有少少洋味嘅。咁嗱，呢一等樓咧就相信就快會清拆，成等拆曬嘅。好，電話裏邊咧有建築文物保護師吳允儀，吳允儀你好啊。 系，大家好。 系啊，咁呢一等楼咧，即系大家我谂行过嘅时候都会觉得都几靓嘅，有三层高啦。你可唔可以讲下，即系其实嗰个美学嘅价值喺边度？ 系啊，本身咧，即系佢都位于一个几抢眼嘅街角啦，亦都真系好旺嘅一条街道啦。咁所以咧，我哋睇到佢转角嗰个位咧，其实佢除咗正面个立面睇到之外，佢侧面个立面都好抢眼嘅。咁首先讲正面先啦，其实佢就系一个我哋叫做装饰艺术嘅建筑风格嘅建筑啦。咁我见到即系简单介绍一下，其实佢有好多好强烈嘅线条，例如打直嘅花纹啊，或者佢嗰啲露台咧有啲通花好靓嘅啲嘅裝飾咁樣啦，咁呢啲都係佢比較突出嘅feature 嚟嘅。 嚇，咁嗱，呢等樓就係1937年前就起好啦，咁喺2018年嘅時候就獲古諮會評級做三級歷史建築，咁但係即係而家咧就睇嚟就即將要拆啦。咁你自己見到即係係咪咁就冇咗咧？可以做啲乜嘢咧？如果話覺得佢要保留的話， 系啊，咁其实即系知道嗰个业主佢系大生嘅个集团啦。咁其实我哋都即刻翻查过佢哋嘅年报咧。其实除咗佢系拥有190呢个弥敦道之外咧，隔篱嗰间大有理大厦都系佢哋嘅物业嚟嘅。咁所以我哋即系其实一谂呢啲好似唐楼或者洋楼啦，呢啲咁窄窄长长嘅 corner size 咧，我哋好容易就会去谂，如果佢可以连埋隔篱嘅空间一齐发展咧，咁就会大少少嘅机会。是可以留得低个历史建筑物在隔离发展咁样咯。 即系嘅意思是即系可以政府在批出呢啲图积嘅时候有一啲特别嘅处理，既可以俾业主发展，又可以保留，系咪咁嘅意思？ 系啦，冇错。 吓，咁即系具体要就系政府你见到多唔多咁做，同埋点样令到即系政府可以倾到系咁样嘅结果咧？ 其實都有咁樣做過嘅，即係好多時政府如果見到個業主都有個意向，希望即係保留個歷史建築物咧，咁通常佢哋可能喺佢發展嘅時候，即係俾佢可以有一啲即係向公屋發展嘅一啲 relaxation 啦，即係啲放寬啦，等佢可以即係補翻佢即係唔拆嗰等歷史建築物嘅一啲可見嘅空間咁樣咯。 咁你覺得即係而家喺彌敦道190號嗰一等樓咧，即係如果要保留嘅話，係當然係成等咁去保留啦。仲有啲咩要做咧？ 即係首先就即係好希望個業主真係可以留啦。咁如果真係可以留得低嘅話，其實就應該即係為佢做一啲比較詳細啲嘅調查啦、research 等等啦。咁另外就係即係都睇下，即係如果真係可以喺隔離嘅地方咁樣去發展咧，希望即係可以有一個設計係即係同呢個歷史建築物係可以一個共用嘅狀態咯。 其 實政府是不是都會有角色可以在這件事上可以叫做拯救到這個建築物其實 當然有啦，但是通常呢政府都是處於一個被動的狀態，即是如果不是個業主有些什麼動動，他們很少主動地去聯絡他們啦。但是當然現在見到這樣他真的有一個比較緊急的即危機啦，相信即政府知道的話他們都會去跟個業主去磋商，即係通常佢哋同佢哋傾嘅第一樣就係、是，即係如果我真係俾你放寬某一啲嘅 嘢，你係咪都願意留咧？咁去傾咯，同個業主。 咁、嗯、我見到喺尖沙咀嗰一帶咧，嗱，嗰棟樓就係喺柯士甸道彌敦道交界，喺尖沙咀警署對面啦。嗱，周圍好多樓咧，其實可以嗰、那個高度限制都幾寬下嘅，即係可以起到好高嘅，係咪？即係其實。即係可以業主其實可以叫價好高啦，係咪咁代表住一個咁嘅情況？ 呢個我唔敢講啦，咁、但係即係呢個一定係佢哋同政府傾嘅嘢咯，係、 嗯、啊。嗯，咁你見到呢一類型嘅建築咧，喺香港有幾罕有咧？ 嗱。老實講咧，佢即係未算話剩翻，即係全港得佢一間嘅啫。因為咧，如果睇翻喺九龍太子道西嗰度咧，其實都有兩棟類似嘅形式係轉角嘅洋樓嚟嘅，分別就係190號太子道西啦，同埋佢斜對面177號嘅太子道西嘅。 嗯，即係都有啲差唔多嘅嚇，但係嗰兩等係咩狀態而家？ 嗱，而家177號都仲係即係。而家咁樣好似190號咁樣冇發展過嘅，咁、即係有啲租户喺度咁樣啦。咁、而190號嗰個咧，其實就係市建局嘅物業嚟嘅，咁佢哋就保育咗佢，咁就租翻出去俾唔同嘅租户去用咁樣咯。咁、所以其實都冇經歷一啲比較大嘅發展嘅。 嗯，咁喺即係我諗好多關心保育、關心舊建築嘅朋友都會好想佢保留低啦。而家譬如話仲有啲乜嘢可以做向政府表達呢個意願，俾一啲方案佢哋咧？ 其實咧，如果我哋即係可以嘅話咧，我見到坊間其實呢幾日啲反應都好快嘅，即刻即係各人做咗唔同嘅 research 啦。咁我覺得如果真係揾到有啲新嘅資料，而政府佢哋當初佢哋做評級嘅時候嗰份文章裏面係冇提過嘅新資料咧，其實真係不妨入俾政府咯，因為佢哋收到新嘅資料咧，其實佢哋係會考慮需唔需要再重新審視嗰個評級嘅。 係啲新資料包括啲咩類型嘅嘢？ 其實各式各樣啦，譬如即係最。即係比較容易引起佢哋注意咧，就係可能歷史上邊佢哋有一啲嘅即係發生過嘅事件，佢哋唔知道，又或者係原來入邊曾經可能有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喺嗰度住過都唔定啦，又或者係建築上邊可能佢哋個文章裏邊忽略咗某一啲建築嘅元素，佢哋冇提到，但係原來係好好罕有啊，或者係呢度嗰個嘅價值好高啊等等，咁呢啲都係佢哋考慮之一咯。 好，唔該曬你，吳允兒，唔該曬。 唔使 吴允儿是建筑文物保护师，咁大家得闲如果行过柯士甸道弥敦道交界嗰等黄色嘅旧楼啦，有人话转角唐楼啦，咁其实系洋楼嘅风格多啲嘅，睇嚟就有露台嘅，咁都系几精致下的。 一定会见过，我相信大家去开尖沙咀就一定。咁啊，不过呢个反映咗即係都少少可悲，要靠民間推動政府去喐，先可以保留希望可以保留一啲嘅即係歷史建築。但係其實呢個本身政府嘅應有嘅責任，唔應該由民間做個主動。特別我哋成日講要保留香港一個特色咧，呢啲就正正係個特色咯。唔理佢係一級、二級定三級嘅文物，其實都要盡可能去保育。特別而家大家都已經見到前科啦，大家記得主教山嗰個嘅水塘。就是因為所謂走漏了眼，就差啲拆卸咗。我哋唔希望又再重蹈覆轍，可能呢一個嘅建築物係好有歷史價值，曾經一啲嘅歷史人物原來喺入邊發生過一啲故事。如果因為走漏咗眼，又再走漏咗眼而拆卸咧，咁就非常之可惜。 同埋即係起新樓嘅話，如果係商場嘅話，隔離有呢等建築物都可能增值好多。 係啊。